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

会共鸣。 Miss you tonight， 如果有天地想着谁爱过你，那你定有我。 Miss you tonight， 如果有天地不再有人爱你，那你定是我离开。分离 这劈腿高手真的让我无影动待，我是白痴，你是恋爱的天才，我应该受伤害，所以我该在等待，等你有一天明白，我会服从你安排，你会发现在我情敌当中我的存在。我是白痴，也是被骗的天才，你更爱我更爱，对我无知的来，未知自觉演得精彩，显得很怪，不敢流露感慨。一直忍耐，搞不懂谁是真天才。情人长得帅不帅，而每一个人为你美丽来得很快，受了伤害去得也快，搞得不愉快，我故意置身事外，什么都不去责怪，无知让自己可以保持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想念的别 转的星球，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。最后